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59首。凉思，李商隐。客去坡平涧，残羞露满枝。永怀当此节，以立自遗时。北斗兼春远，南陵御史辞。天涯沾梦树，一物有心知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